《紅豆》裡面的劇情啦，個男主角為女主角即係咁大嘅付出同埋犧牲啦，咁呢個愛情故事係令到好多朋友好中意。咁裡面呢只歌，我知道你哋都好中意，所以我就揀咗嚟唱。如果你有事。 誓要撑下去，缺乏你，精心企尽了，算尽了生死，怎可以逃避？你接受了信命里，爱昨日仍有效，突然又过期。狠心的你，乱了的我，仍怪着你。如常背靠你，心知一失退，剩下了半臂。人已行开了，连对骂亦无期。为何你要我去信那某些往生的怪理？什么世上人间天与地，在某一天又在一起。 一齐唱啊！ 如你若有事，我会很寂寞。我独个行乐，怎可快乐？你的运气能先走，毕竟能早登天国。但你若有事，我要孤独做人，就从头再学，学习到天边海角，一人拼搏。我这主角没有衬托。如你若有事，我会很寂寞。我独个行乐，怎可？能早登天光，但你若有事，我要孤独做人，再从头再学，学习到天边海角，一人拼搏，我这主角没有衬托。 多谢。首先，你哋睇到呢個大畫面裏面，其實咁多年喺電影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角色，有唔同嘅角色嘅一啲嘗試啦。咁所以其實我自己係一個好怕悶嘅人，其實咁多年都好希望不斷，無論喺音樂啦，或者喺自己嘅電影演出上面，都有啲新嘅俾你哋睇啦。